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小院子吧，然后孩子们就在一起生活，每天早上就是做家务呀， 啊，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午休一会儿，下午的时候写集体一块写作业， 啊， 大概有2个小时写那个暑假作业的时间， 啊， 然后4点多钟就开始自己动手做晚饭， 啊， 包饺子呀，煮面条啊，切菜呀，刨皮呀， 哦， 然后吃完以后每个人自己把自己的碗洗掉，然后放在那个专门放碗的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河道啊去做游戏啊或者玩呀，到8点多钟回来分享一下故事，然后就睡觉。 啊真的呀，哎这太逗了，我头一回听人这么玩。那你们就是那个屋子里什么手机呀、Pad 呀、电视呀，什么这些都不用？ 没有任何的电视机呀、什么之类的。 啊都没有？那有电吗？ 电是有的。 哦啊，就是有电，还能保证大家在那儿有正常的通讯。哎，那你们吃东西什么去镇上买吗？还是怎么弄？ 一开始的时候是我就是集体采购回去，但是我觉得太零碎很麻烦。 嗯，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那个镇上那个，因为本身我们住的地方也不是说特别偏僻， 嗯， 还是挨着乡镇嘛，有个大超市。 哦， 老板也很会做生意，然后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以后我需要什么我就给他发微信， 他给你送， 然后他给我送过去，然后就方便我们出来采购了，或者是我带着孩子们一块儿去超市去买一些什么。水呀、面呀、米呀、什么纸啊，让他们拿着，我们就一块回来了。 哦，哎，这么住了多长时间呀？住了整整一个月吗？ 那不止，有我们应该是7月19号开始的，一直到这个月到8月底。 哦，一直在那儿住着呀？ 对，每对对啊，一直啊，不，因为是孩子，是不同的孩子，有的家里面可能是，他这周有时间，他这周。所以说每一周都是不同的孩子。 哦，只有你是常在，他们是那个轮班的。 对对对，他们只有我们家孩子是常在，然后有一些孩子他会连着来个2、3期，就2、3周都会在这住。 哦，就是你说的一周是一个周末呀，还是就是7天的这么一周？ 7天。 哦，哎，孩子不会觉得无聊吗？就是每天玩惯了这些电子设备、电子游戏，突然到那儿了以后，不会有人跟你提出说，那个阿姨，我想玩一会儿手机，或者玩一会儿什么游戏，会提这种要求吗？ 没有，玩手机的特别少，说要玩手机的特别少，因为孩子之间，他本身在一块儿的话，他就会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小朋友，两个人就会在聊一些信息分享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了什么，哎，快来，我们在那个院子里面抓蚂蚱呀，然后一会儿就会挖土啊、玩水呀、然后打草啊，就没事，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吧。 哦，哎呀，明白了。 每天我们基本上把他的一天的事情布置的挺满的。 嗯， 他大概也就是吃完饭了，能自己在院子里面一会儿。 嗯， 然后或者是早上洗完，有的孩子做家务做得快呀。 嗯， 做完了以后，他做得快，他就可以多玩一会儿，自己也可以放空一会儿。 哦，明白了。哎，好多朋友一听说你那个小院子都挺感兴趣，有朋友就说20000一年的小院儿，发个照片让我们看看，说挺好的呀，在院里带着孩子一块玩一块跑，真是不错。哎，真的是我头一回听到这个思路，就是带着孩子到农村找一个，也人家那也不能算农村吗？能算。 对 啊， 真是农村。因为到7、8点钟以后，你就看不到那个灯，就灯光很暗了。 哦，大家就都回去了，也没人跳广场舞什么的。 对，有乡村里也有那个阿姨在跳，但是 不太多， 因为她不会像城市那个基础的那个路灯什么特别亮。 啊， 会到通宵，他们很晚很黑，晚上真的很黑，8点以后很黑了。 哦，哎，就是另一种生活了，我觉得是不是？ 特别安静， 就像那个咱老看的有一个那个综艺节目叫《向往的生活》里边那种生活状态，对吧？ 那倒没有他那么 没有那么好，是不是？ 对，那么田园化，但是、对，那真的很完全的田园化啊。 嗯， 这个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因为没有在那个农田上面。 哦，明白了，明白。我觉得这其实也挺好的。那好多家长真的是在家里不知道带孩子 怎么玩了。哎，那是海米，咱们说回今天的这个主题。刚才你这暑假我觉得就过得很让人羡慕，那你中秋会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吗？有什么想法吗？ 嗯，会呀，因为孩子嘛，他的精力不释放的话，真的觉得待不住，他们是待不住的。 哎， 所以这个假期我也要给他们安排一些活动和生活方式吧。 嗯， 然后如果要是说让我推荐给这些朋友们一些怎么遛娃的方式啊，因为本身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纯户外，就是不是去那种景点打卡那种。 对， 所以我有时候我很纠结怎么把路线分享给你们，因为怕你们找不到好， 自己说不出来。哎，我见他们好多在山上啊什么的会有那种记的那个什么小绳儿啊，写个什么小路标啊，大家好像那么就能找着，是不是？ 是啊，因为但是有的它是岔路很多嘛。 对对对， 对，所以危险可能会很大。 啊、 嗯，上周我们有一个活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家长，我们领队就说：“哎，嗯，说你怎么这么眼熟？我好像在哪看见过你。” 嗯， 然后那个队员就说了：“我上次去那个东西湖林，那个我在路上迷路了，你把我给捡了。” 嗯。 然后，哦，就这样，后来他就来参加我们的队伍了，跟着我们一起走了。 哦， 他自己带着孩子去那个野山上去玩，最后迷路了，不知道怎么下山了。 哦，哎，这个确实是，我觉得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线路啊，如果您不是像海米一样在外面户外达人了，就是这些个线路啊都了熟于心，如果您做不到这种水平的话，还是跟着比如说有成熟的团队或者有公司人家有人组织的，或者您找一个像海米这样经验丰富的熟人，大家几个人一块结伴，这样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第一次如果您啥都不知道就去的话，有的地方确实是不太容易好找的哈，但是没事儿，咱们今天给大家，海米你就说你觉得好的线路就行，大家具体什么方式完成这个线路，是跟着谁去，这些咱们就先不操心了，好不好？ 嗯，好嘞，好嘞， 嗯， 好嘞， 嗯。 然后如果您要推荐的线路的话，我推荐一个我前两天刚去探路的路线吧。 嗯。 然后就是平谷区的东指湖， 嗯， 玻璃台村的东指湖， 嗯， 嗯，我觉得那个地方，就是如果您开车，然后或者是坐公交，都还是不错，可以找得到， 嗯， 找得到。然后它本身它是一个在山洼里面的那个一个小农村嘛， 嗯， 但是吃住都还是比较方便， 嗯， 然后里面农家院很多，然后消费也不是很高，然后比较。就跟您刚才说的那种田园生活一样的，打开门就看到山啊， 嗯， 看到农田呀，就很多。上周我去探路的时候，因为我们是走它山里面那种野线嘛， 嗯， 就比如10公里啊，或者那个可能你专门是需要有轨迹啊，或者专门的软件来完成。 嗯， 但是如果你只是带着孩子去周边去溜达一下， 嗯， 都是可以完成的。 嗯， 嗯，我说一下，我在那边探了大概有三条线路吧。 哎。 第一条是玻璃台，就是明长城到东指湖， 嗯， 那个是真的需要轨迹才可以完成的。但是你从它的后面去走，去问问人，你说我到明长城上去看一看，嗯，可不可以？村民也能告诉你，也很容易能找得到， 嗯。 然后那个上去以后，你再下来就可以原路往返，那是比较安全的， 嗯。 一路上都有人， 嗯。 当时我在路上还捡了两个人，他们就是走着， 捡了两个人， 对，然后。因为我开车嘛，然后他问我，他说我想去长城怎么找，我说你们走错反方向了，应该往那边去 啊， 然后反正就是特别就是很不熟嘛，很不熟路，我说你要不着急，你等我去那个平台上去看完出口在哪里，我说我回来再把 你们捎过去啊， 对，再把你送到起点，因为他那会儿已经下午3点多钟了，他如果要是再走过去走到那个长城的起点呢，你可能都要4点多， 嗯， 4点多他时间上就来不及了，天会黑了， 哦， 就很危险了嘛， 嗯， 后来我说因为开车毕竟还是要快一些， 嗯， 后来我就上去以后很快看了一下出口，然后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长城的那个入口的地方，他走上去可能10分钟就到了， 嗯 嗯， 明白， 这是一条线路，就是说在村庄的北侧 啊， 然后可以直接步行，然后如果你体能很就是

感觉也能消耗掉孩子好多精力。但是哎，你们中间的那个就是大家是住帐篷吗？中间那一天晚上？ 嗯，不是不是，我们是住农家院。 哦，有农家院。 对，我们是住农家院，因为有的孩子他对外宿的环境特别要求很高。 哦， 然后会怕生病啊，这个时候正好秋初嘛， 嗯， 忽冷忽热的，所以说为了让大家睡的还是舒服一点嘛，还是睡床吧。 哦，哎，小孩不是都喜欢睡帐篷吗？ 是有的，有的是很喜欢，就是新鲜嘛。但是他有，因为我们是团队嘛，一下就是这么多人，你要是真的纯住帐篷的话，你要背水、背晚餐，然后这些东西就是很。的确是耗时耗力吧。 哎，明白。 对，而且就是那个地方它没有大片的草坪，它全是水泥地。 哦，也扎不了帐篷是吧？ 对，如果你搭着帐篷住水泥地就没有意义了，没有草地的话。 哦，哎， 对，小团队你可以，我自己就是说在东直湖的那个停车场上面搭个帐篷，睡，比如说两三个人，我们几个小朋友。这个家庭这种找一个平台搭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人几十人的话，觉得还是景色差了一些。 哦， 对，您刚才说那个推荐这个说想扎营的这个活动，我昨天刚去探了一条新的路线，我觉得特别适合扎营，而且这个场地还是我认识的一个多年的朋友，他们公司就是包下来的，很有特色。就是说对于一些能出金的家长我可以分享给他，到时候你们可以提我，说不定还可以有折扣。 哦，真的呀，真棒啊，你就说吧，大家提海米啊。 对，然后是河北的涞水，然后天鹅湖度假区。它那个天鹅湖水库，它是一个活的水库，很大，很大，水面很好。因为夏天的时候我女儿在那里学过桨板，桨板运动，所以说今年这个暑假因为疫情，所以就是说他们公司就是没有把这个项目做到没，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只是一个小众的人知道，但是营地昨天我去看了，真的很好很好，超五星的营地。然后可以做什么活动呢？因为本身的时候昨天去的时候说想让我给他开发一个两三日的活动嘛。然后昨天我去看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周边也有很多徒步的路线，景色也很好，很美，真的很美。本来我是打算11做一下这个方案的，但是我可以提前先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比如说第一日的话，大家可以就是说做一个徒步，就是在周边徒步，然后有很多那种小的山口可以去溜达玩一玩。然后他那个地方呢也可以住，然后他不像酒店，他不是完全的酒店，因为他那里是以卖房子为主，他很多房子没有卖出去，他拿出去装修就变成了一个酒店式公寓。大家可以在那住大概200块钱一晚上吧，就是那种 便宜， 对，像那种两居室啊三居室那种房间， 就是一家能住个三四口没问题。 对，然后这是一种，然后它湖边有一片草地，那个草很好，很平，很软，很舒服。然后你可以自己带帐篷去那里搭帐营，扎营也可以。 哎，搭帐篷是不是他们也得单收钱？好多地儿都这样， 对， 是吧？ 不，它是一个打包价格。 就 是说，昨天他大概跟我说了一下，然后是300块钱，然后可以不限时，但是他送你水上项目。比如说。皮划艇，桨板，只要你会玩的话，你都可以免费玩它的。 哎，那挺好的，我觉得 对，因为 这已经比好多地儿都便宜了。我去昌平有一个什么地儿，你就啥都不干，你就在那儿扎个帐篷，好像一天就好几百，就是 这么贵吗？ 你就是占人家那个场地，就是你只要在人那儿住啊，扎着那个帐篷，好像一天最少就要两三百，啥都不 干。那挺贵的。 这边就是300块钱，大家连那个玩的项目都有了。 对， 它 有 挺好的。 它有桨板，有皮划艇。昨天我体验了一下皮划艇。然后我觉得还挺好的，可以也约几个朋友啊之间做个竞赛啊，还挺有意思的。而且这种是那种不是就是每个人都玩这种项目，毕竟还是少数嘛。还是很多孩子很喜欢体验。